你好，我是王峥。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队列。队列在线程池等有限资源池中的应用。我们知道 CPU 的资源是有限的，任务的处理速度和线程的个数它并不是一个线性正相关。那相反，过多的线程反而会导致 CPU 的频繁切换，导致处理性能下降。所以说，线程池的大小一般都是综合考虑要处理任务的特点和硬件环境来事先设置的。当我们向固定大小的线程池中请求一个线程池，如果线程池中没有空闲资源了，那这个时候线程池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请求呢？是拒绝请求还是排队请求呢？各种处理策略又是怎么来实现的呢？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队列。其实队列这个概念非常的好理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排队买票，先来的先买，后来的人只能站在末尾，而且还不允许插队。那先进者先出，这就是典型的队列。那我们知道，站只支持两个基本操作，入站 push 和出站 pop。队列跟站非常相似，它支持的操作也是十分有限的。最基本的操作也是两个，一个是入队 in queue， 放一个数据到队列的尾部，另一个是出队 de queue， 从队列头部取一个元素。所以说，队列跟站一样。都是一种操作受限的线性表数据结构。那队列的概念很好理解，基本操作也很容易掌握。作为一种非常基础的数据结构，队列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一些具有某种额外特性的队列，比如说循环队列、阻塞队列和并发队列。它们在很多偏底层系统框架和中间件的开发当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了，队列跟站一样，也是一种抽象的数据结构，而且它具有先进先出的特性，支持在队尾插入元素，在队头删除元素。那么该如何来实现一个队列呢？其实跟站一样，队列也可以用数组来实现，也可以用链表来实现。用数组实现的站叫做顺序站，那用链表来实现的站叫做链式站。同样，用数组实现的队列叫做顺序队列，用链表来实现的队列叫做链式队列。我们先来看一下基于数组的实现方法，我用 Java 语言实现了一下，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不过这里面并不包含着 Java 语言的高级语法，而且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你完全能够看懂。比起站的数组实现，队列的数组实现稍稍就有一点复杂，但是也没有关系，我稍稍解释一下实现的思路，你很容易就能明白。对于站来说，我们只需要一个站顶指针就可以了，但是队列就需要两个指针，一个 head 指针指向队头，一个 tail 指针指向队尾。你可以结合文稿里我所画的图来理解一下，当 ABCD 依次入队之后，队列中的 head 指针指向下标为0的位置， tail 指针指向下标为4的位置。当我们调用两次出队操作之后，队列中 head 指针指向下标为2的位置， tail 指针仍然指向下标为4的位置。那你肯定已经发现了，随着不停的进行入队出队操作， head 和 tail 都会持续的往后移动。当 tail 移动到最右边，即使数组中还有空闲的空间，也没有办法继续往队列当中添加数据了。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你是否还记得，在数组的那一节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数组的删除操作会导致数组中的数据不连续。那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来解决的吗？那用的就是数据搬移。但是每次进行出队操作都相当于删除数组下标为0的元素。如果要搬移整个队列中的数据，那么出队操作的时间复杂度就会从原来的大 O 括号1变成大 O 括号 N。 那么能不能优化一下呢？那实际上我们在出队时可以不用搬移数据，如果没有空闲空间了，我们只需要在入队的时候再集中触发一次数据的搬移操作。借助这个思想，出队函数 deQueue 保持不变，我们稍加改造一下入队函数 inQueue 的实现，就可以轻松解决刚才的问题了。具体的代码我已经贴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这种实现思路中，出队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仍然是大 O 括号1，但入队时间复杂度还会是大 O 括号1吗？你可以用我们第三节第四节所讲到的算法复杂度分析方法自己来试着分析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基于链表的队列实现方式。那基于链表的实现，我们同样需要两个指针， hand 指针和 tail 指针，它们分别指向链表的第一个节点和最后一个节点。你可以点击图片来查看，我也会将具体的代码放到 GitHub 上，你可以自己试着来实现一下，然后再去 GitHub 上跟我实现的代码对比一下，看一看是否正确。 我们刚刚用数组来实现队列的时候，当态二等于 n 时，会有数据搬移的操作，这样入队操作性能就会大大受到影响。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数据搬移呢？我们来看看循环队列的解决思路。那循环队列顾名思义，它长得就像一个环，原本数组是有头有尾的，它是一条直线，那现在我们把首尾相连搬成了一个环。我在文稿中画了一张图，你可以很直观的感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队列的大小是8，当前 head 等于 4， tail 等于7。当有一个新的元素 A 入队时，我们放入下标为7的位置，但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把 tail 更新为8，而是将其在环中后移一位到下标为0的位置。当再有一个元素 B 入队时，我们将 B 放入下标为0的位置，然后 tail 加1更新为1。所以当 AB 依次入队之后，循环队列中的元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张新的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成功避免了数据搬移操作。看起来不难理解，但是循环队列的代码实现难度要比前面所讲的非循环队列要难很多。要想写出没有 bug 的循环队列实现代码，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确定好对空和对满的判定条件。在用数组实现的非循环队列当中，对满的判定条件是 tail 等于 n， 对空的判定条件是 head 等于 tail。 那针对于循环队列，我们该如何判断对空和对满呢？队列为空的判断条件仍然是 head 等于 tail， 但对满的判断条件就稍稍有一点复杂了。我画了一张队列满的图放在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下，试着自己总结一下规律。你没有发现当队列满的时候，图中的 tail 指向的位置实际上是没有存储数据的，所以说循环队列会浪费一个数组的存储空间。光说没有用，如果你还是没有理解，那我们就先来看一段代码。点击文稿你就能看到这段代码。前面所讲的内容理论会比较多，看起来很难跟实际的项目开发扯上关系。那确实队列这种数据结构它很基础，平时的业务开发不太可能从零开始实现一个队列，甚至都不会直接的用到。而一些具有特殊情况的队列应用却非常的广泛，比如说阻塞队列和并发队列。阻塞队列其实就是在队列基础上增加了阻塞操作，那简单来说就是在队列为空的时候，从对头取数据会被阻塞，因为此时还没有数据可以取，那直到队列中有了数据才能返回。如果说队列已经满了，那么插入数据的操作就会阻塞，直到队列中有空闲位置之后再来插入数据然后再返回。你应该已经发现了，上述的定义就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没错，我们可以用阻塞队列轻松地实现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这种基于阻塞队列实现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可以十分有效地协调生产和消费的速度。当生产者生产数据的速度过快，消费者来不及消费的时候，存储数据的队列很快就会满。那这个时候生产者就阻塞等待，直到消费者消费了数据，生产者才会被唤醒来继续生产。而且不仅如此，基于阻塞操作，我们还可以通过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数来提高数据的处理效率。那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多配置几个消费者来应对一个生产者。那前面我们讲到了阻塞队列，在多线程的情况下会有多个线程同时操作队列，那这个时候就会存在线程安全问题。那么如何来实现一个线程安全的队列呢？线程安全的队列我们叫做并发队列。最简单直接的实现方式是直接在 enqueue dequeue 方法上加锁，但是锁力度大，并发度就会降低，同一时刻仅允许一个存或者取操作。那实际上这种数组的循环队列利用 CAS 原子操作可以实现非常高效的并发队列，这也是循环队列比链式队列的应用更加广泛的原因。那在实战篇讲 disruptor 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讲解并发队列的应用。好，队列的知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下开篇的问题。线程池没有空闲线程，新的任务请求线程资源时，线程池该如何来处理呢？处理的策略又是如何来实现的呢？那我们一般有两种处理策略，第一种是非阻塞的处理方式，直接拒绝任务请求。那另一种是阻塞的处理方式，将请求排队，等到有空闲线程的时候，我们再来取出排队的请求继续处理。那如何存储排队的请求呢？我们希望公平地处理每一个排队的请求，先进者先服务，所以比较适合用队列这种数据结构来存储排队请求。那我们前面讲过，队列有基于链表和基于数组这两种实现方式，那这两种实现方式对于排队请求又有哪些区别呢？ 那基于链表的实现方式可以实现一个支持无限排队的无界队列，但是可能会导致过多的排队请求等待，请求处理的响应时间过长。所以说针对于响应时间比较敏感的系统，基于链表实现的无限排队的线程池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基于数组实现的有界队列，队列的大小是有限的，所以线程池中排队的请求超过队列大小时，接下来的请求就会被拒绝掉。这种方式对响应时间敏感的系统来说就相对更加合理。不过设置一个合理的队列大小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队列太大导致等待的请求时间太多，队列太小就会导致无法充分利用系统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性能。除了前面所讲到的队列应用在线程池请求排队的场景之外，队列还可以应用在任何有限资源池中用于排队请求，比如说数据库连接池等。那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资源有限的场景，当没有空闲资源时，基本上都可以通过队列这种数据结构来实现请求排队。好，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一种跟栈很相似的数据结构，队列。那关于队列，你能掌握下面的内容，这节课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队列最大的特点是先进先出，主要的两个操作是入队和出队。跟栈一样，它既可以用数组来实现，也可以用链表来实现。用数组实现的叫做顺序队列，用链表来实现的叫做链式队列。特别是长得像一个环的循环队列，在数组实现队列的时候会有数据搬移操作。要想解决数据搬移的问题，我们就需要一个像环一样的循环队列。循环队列是我们这节的重点，要想写出没有 bug 的循环队列实现代码，关键是要确定好对空和对满的判定条件，具体的代码你要能写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讲了几种非常高级的队列结构，阻塞队列、并发队列，底层都还是队列这种数据结构，只不过在这之上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功能。阻塞队列就是入队出队操作可以阻塞，并发队列就是队列的操作多线程安全。最后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除了线程池这种池结构会用到队列排队请求，你还知道有哪些类似的池结构场景中会用到队列的排队请求呢？还有一个是今天讲到了并发队列，关于如何实现无锁并发队列，网上有特别多的讨论。那针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来解答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